情感受，从前未算老友，也突然想握下手。谁在悼念化妆接近成年，谁告诫我放心不要睡眠，在临别就是明星给我签名，对我表演还未学习怎么经营从前，便发觉了懂得拥抱明天，中过了多年以后不知会点，大个当然会善变，从此总偷看校草才心心悔恨，想想此刀他跟我们之间过每个清楚， 这刻倦了吧，没有温馨在眼神，冰冰冷冷鲜花也再无法将温室的暖意还你心，人若然忘记了爱，忘掉如何去相爱，求你来臂弯中留心的倾听，每一声心跳再不会离开，你是藏我心的挚爱，是你这刻满了吧，有火花在眼神，纷纷沉沉烟花也再无法将纷纷璀璨带回你心，人若然忘记了爱，忘着和时间比赛，求你和我于窗前细心一看，每一天风雨每一片尘埃，也为你真挚的记载，人若然忘记了爱，忘掉如何去相爱，求你来臂弯中留心的倾听，每一声心跳再不会离开，你是藏我心的实或会间中遗忘，如仍旧情深，哪怕间歇性面对失望，人若然忘记了爱，忘着和时间比赛，求你和我于出前细心一看，每一天风雨每一片尘，人若然忘记了爱，忘掉如何去相爱，

所谓。